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九集，那绿皮鬼立马急了，爬到摊位上。 嘿，阴魔罗，我说你可不要欺鬼太甚，欠我。 没等他讲完，阿银把自己手里那杯让竹寒拿住，伸手捂了药叉的嘴，冷笑道：哼，我可是知道你的藏宝箱在哪儿，给我注意着分寸，否则我都帮你送到阎王爷那儿。然后松开了手，拍他坑坑洼洼的脸。哎呀，姐姐先走一步。竹寒暗暗为他欢脱举动笑了笑，双手各握着一杯忘川水。他走得快，竹寒小碎步跟着，生怕杯里的水洒出来，忍不住叫道： 阿姨，你慢些，慢一些呀。 阿音骤然停下，少年闷头撞上了他的背，两个杯子中的水杯撞起，却又顺着落回了杯盏中，一滴不少。可他无暇顾忌，因面前女子调笑的眼神正盯着他，仿佛要把他看出个洞。关城，你刚刚唤我什么？他低头递过一杯忘川水给他，双唇紧闭，绝不开口，心里恨不得忘却掉刚刚情急之下唤的称呼。两人就这么立在群鬼攒动的朱雀大街，僵持不下，终究是阿音先屈服于他的无边沉默。他接过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娓娓道来：忘川水是不会洒的，且你知道它没有孟婆汤那般大的功效，因而喝下了只会忘却一刻钟的事情。没待他说完，竹寒抬着他手里那杯递到他嘴边，开口是声色而霸道： 你喝掉。 阿音垂眸，乖顺喝下去，在抬头时正愣迷茫地说道：啊，怎么走过了？我不是说带你去药叉的摊位吗？竹寒眉目纠结，吞吐着问： 你当真忘了？ 忘了何事？ 称呼。 哪般称呼？ 刚刚我换了称呼。 你换了什么？小师傅压低了声音，瓮声道： 阿音。 阿音咯咯发笑，灯火通明之中别有一番撩人滋味，那笑声张扬坦荡，不加修饰也不加掩藏，凑在他耳畔柔媚开口：阿音在关城身边。他霎时间只觉得脑袋里隆的一声，脸皮染上一层厚厚的红。他真是蠢笨，应该想得到他从未做过人，自然不同于那些需要过奈何桥饮孟婆汤的鬼魂。喝忘川水更不会忘却任何事，只是在戏弄他罢了。只他信，还被引着往出说。手里另一杯丝毫未动，塞回阿音手中，现下倒有些像是被轻薄的女子，带着些怒，更多的是羞，向反方向而去。他已见了鬼界百态，现下决定要回清绝山，谁也拦不住。许是应除了那个鬼，阿音扔了喝光的杯子，手里拿着他未动的追了上去，边走边解释：关城，是我的错，不该戏弄你，但你那模样真惹人怜爱，我一时邪念上头，实是不该，待我明日上山找你，再听听宗法，便知悔悟。 惹人怜爱，难道不是用来形容女子之词吗？ 他闷闷出口纠正，又加上了一句： 你还说绝不诓我。 他步履不停，阿音仍旧追着。 我说不诓你便是不诓你，正经事上绝不同你说一句假话，现下这些不叫诓。 走得有些快，竹寒气息急促： 那叫什么？ 阿音见他愿意同他交谈，便知道是好兆头，声音又变得娇俏起来： 叫情趣。竹寒脸上的红就没下去过，深吸一口气，满是后悔同他出来，可更恨的是自己心软，为他虚假眼泪而动容，不再说话，只闷头往城外去。阿音也收了声跟着，两人就这样在闹市中急走，直到出了城门。看着他脸上气呼呼的模样，阿音却觉得心里愈发畅快，他憋住了笑声，嘴角忍不住扬着，暗道 真是个脸皮薄的。 扯着他进了林子，线下百鬼都在城中热闹，林子里空无一人，有几个起了晚的木鬼悠悠往这边赶。竹寒看到，先为挣脱他手，指着道， 这青色的火焰也是鬼。 阿音点头说道，木鬼，一个墓里能画出来好些个呢。 我当年头回下山，便是被他们戏弄着迷了路。 红衫女子同样认真皱眉，对着那几个墓鬼甩了甩袖子，几团青色火焰哀叫了声后平地消失。她又换上了明媚笑容待他， 叫他们欺负你。 竹寒又叹气道， 你可是把他们杀了。 阿音忍不住笑，现下恨不得捏上他的脸蛋，再狠狠亲上几口。我把他们送到阴司，婆婆正缺人手呢。他一步步凑近，而竹寒一步步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靠在了一棵大树上，头仍旧向后靠着。 你别动，也别躲。关城， 你要做什么？ 月光皎洁，透过簌簌作响的夜，照下来几缕光，那世间最纯最善的人儿就在他眼前。竹寒五官精致，定是上天亲自为他雕画，双眼是凡尘多情，爱世人，那就一定也爱阿音。掌心合十，仿佛这样就能隔得开他这个靠近的阴魔罗鬼。皆是妄想，夜月刚好，风也刚好，他觉得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种叫玉的东西在嘶吼破笼。阿音凑上前，踮起脚勾住他的肩膀，嘶声开口， 关城，借我亲下，求你了。 这里太过宁静，声音清楚至极。关城错愕，仿佛对于入耳的话难以置信。 啊！ 刹那间，阿音捧着他的头，指尖触到梳得一丝不苟的发丝里，不顾他瞪大的眼。阿音真诚，他先闭眼，是长安城内城外最主动的姑娘，涂了口脂的红唇送上，四瓣相合。带着他口中淡淡香气送到了竹寒嘴边，而他满身的檀香气萦绕在两人周身。阿音从未离他那般近，从未感觉过吸气呼气间皆是那沉沉味道，醉人好闻。竹寒太过震惊，他甚至没懂阿音说的叫我亲下是什么意思，下一秒却感觉到了柔软，大抵比清觉寺里的蒲团还软，就在他口边还有湿润的软舌伸出，一点点描绘他唇形。眼前妖媚女子轻闭双眸，他却看得出双眼此刻一定是真挚用心的，正如他次次望向神像那般。竹寒闭眼了，只一瞬又受惊般的赶紧睁开，仿佛再多闭那么一会儿，他的神就会出来苛责他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